伤害，我有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，四十岁已经来，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，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，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。